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灵动的回归，中国当代诗人绘画巡回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对诗人来说，不论诗歌还是绘画，都是阐释生命和哲学的方式。本次展览邀请到多多、芒克、欧然江河、西川、许德民、陆陆、宋林、吕德安、玛丽、杨建、车前子、王爱、唐进、李云峰、孙磊15位诗人参展。看完了画作，再去品读诗人的诗歌，会有一种不同的味道。大师，澳大利亚树皮画艺术家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展示了位于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地区的原住民艺术家的树皮画作品。154件珍贵展品包括46位艺术家创作的122幅树皮画作品和32件木雕、木刻以及绘画原料、工具等。为纪念1918年美国候鸟协定法案颁布100周年，美国国家地理与多个机构开启了2018鸟类之年。在今年的12期杂志中，每一期都有关于鸟类的内容，并由此孕育出了鸟类密码特展。国家地理杂志简体中文版华夏地理杂志也举办了同名特展，精选出60张野生鸟类摄影图片，通过摄影师记录的鸟类日常和运动轨迹，为大家揭示鸟类的奥秘。这个展览正在中粮祥云小镇举行。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40年摄影作品展明天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王福春40年来几乎跑遍全国铁路线，乘坐列车几千次，行程几十万公里，拍摄了几十万张底片。这些影像真实记录了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些难以忘怀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炉火正红，王建中玻璃艺术展本周三将在国家大剧院开展。玻璃既是古老的材料，又是全新的材料，而玻璃艺术既是传统艺术，又是当代艺术。王建中的玻璃艺术作品立足传统，着眼当代，远古装饰图案的符号、旋转的光斑和雾霭中，王建中利用玻璃折射的光线震撼观者的心灵，也表达出对于自然和人类文化的关切。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本周日将在今日美术馆开展。博洛尼亚插画展被誉为插画界的奥斯卡，本届插画展最终评出76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参展，与2018年度博洛尼亚插画展同期展出的还有致敬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展。2018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9月14号到16号将在京举办。记者了解到，本届大会期间将成立网络文学发展基金，初期规模5亿元，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专注网络文学及其上下游项目的投资，重点支持精品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与转化。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12号，咱们北京呢是多降水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降雨比较明显，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外出呢请您带上雨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早晚高峰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近期啊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又到周二了啊，周二呢，我们都会在住在八七六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这些信息出来，都是关于家的。 是的，我们在上周呢，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关于软装，特别是窗帘的选择。 哎，这个上周咱们聊了聊窗帘的这个布料都有什么呀？ 是的， 是吧？大概的一些信息可能跟您已经传递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可是这窗帘的重中之重了， 是，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配件啊，选择呀，哎呀，这些其实真的，一提这个就头疼。 不知道怎么选， 是 真不懂， 是吧？ 平时说的也少，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这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吧，争取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信息出来。我们请来的专家呢，也是业内的资深人士，知名的软装设计师朗思家饰的总经理狄倩，欢迎狄倩。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哎， 我是朗思家饰的狄倩。 嗯。 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住在八七六。 今天倩有这个说的欲望。 是的，跟上周二判若两人。 对， 嗯， 上周二还有一些小小担心。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都交给你了。 特别好。 是今天我伤害的你吗，魏老师？ 哎，这个互相伤害啊。来，咱们一开始先聊聊那个重中之重的东西呗哈。 嗯， 我不知道我关注这个点对不对啊。我觉得呢，当然布料啊颜色什么的花样这个是挺重要的，但是看不见的东西也挺重要的，而且是比这个我觉得还要关键，就是比如滑轨啊，窗帘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这是决定着它好用与否耐用与否的最关键的地儿。 哎，是的，就是您二位说的这个今天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嗯， 窗帘呢，我们一个说的是它的实用性啊，还有一个是它的装饰性，但是这个实用性来怎么看呢，一个是布料的它的柔韧性，然后还有一个是它悬挂的这个配件是不是够耐用。 嗯， 那我们一般说窗帘的那个组织架构里面，就是说它的那个安装的方式有轨道还有窗帘杆。 嗯，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一层纱帘一层布帘这种双层的这种结合嘛，我们现在还是要建议客户做两层，因为它的使用功能不一样。 嗯， 像纱帘呢它主要是调节光线啊，然后呢它也能保护家居的这些物品，比如说像地板呀，像实木的家具啊，以免强光的这种暴晒哈。然后我们的纱帘是这样的作用。 嗯， 布帘呢其实就是我们遮挡隐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布了， 遮光 啊 什么的。 所以说从轨道上和杆那个材质来讲呢，我们都可以是用双层的。 嗯， 那么双层的话呢，就是说轨道现在一般用的都是铝合金材质的。嗯，只是要配备这个窗帘的那个承重力，它的这个轨道是不是宽啊，就是它有这种小细的窄轨，然后还有宽轨啊，使用的位置是要结合着我们现场的情况而定的，然后再有结合着我们布料的这个重量而定的。 嗯 啊，然后像杆呢一般现在就是属于铝合金的，它的承重力比较好啊，铝合金的。 哦， 啊，铝合金呢就是比较单一，它的造型没有那么多。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属于这种我们叫这种不锈钢铁艺的这种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成型的这个效果呢可能会更美观一点漂亮一点。 嗯 啊，像现在我们用的铁艺的这种就是比较细的杆，它符合现在的简洁式的这种标准。 嗯 啊，也是非常经久的。 嗯 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几种材质。 真是，你说要早认识那个小倩同志多好 啊！ 哎呀，好多年前就是我弄那个窗帘的时候，后来我就问，因为年数比较长了嘛，我问人，哎，弄什么样？棍儿的，棍儿就那个 什么棍儿？ 嗯，就是那个手腕那么粗的那种啊，两边还有个造型的那个 啊， 其实就类似于金箍棒，但是两头可能还有个头的那种， 啊、 然后弄窗帘。哎，我说这可以啊。这没问题啊，说你看弄上以后乍一看小欧式、 嗯、 哎呀我说挺好，然后拉也还行，但是后来问题来了，就比如说如果要到了夏天，就如果一下雨比较潮湿啊、 嗯、 那棍儿就变得特涩， 发涩了哈、 啊、哎呀这瞪这脸儿啊，哎呀费了劲了，这是一个、 嗯、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它弄得比较高啊，你要拆下来洗，哎呀费了劲了，你得把那棍儿吞下来，因为它那上的有那个假木头的环儿，然后你再勾上、 嗯、 你得把这个都吞下来然后才能洗， 对， 哇、哦、天，就为这还得买个梯子， 对、 真费了劲了，所以你说、嗯、但凡要有这种滑轨式的，我觉得可能就省了很大的心思了。 哦，其实您刚才描述的我觉得是那种窗杆式的那种窗帘， 对， 就是正常杆呢它底下也是带滑轮的，它有时也是它自己带那种圈、 啊、真的呀， 对，就是杆儿，它现在有好多种哈，一种它那个也是圈圈套进去的，但是它底下有一个挂钩， 哦、 是可以直接把窗帘挂进去的。 嗯， 然后现在也有新型的，就是杆儿上，是杆儿的造型，但是杆儿底下也有像那个轨道的那种凹槽。 嗯， 啊，那也是多种形式。 那就高级多了。 王威老师说的那种是最早以前比较流行的那种， 特早特早了都。 那个直接把那个圈儿是钉在那个布上了， 对， 那种就是属于穿杆儿式的点儿。 对， 那个确实是不太方便，我们现在用那种也很少，因为就像是很多客户有反映说啊，包括我们自己使用也不是方便的，就是它那个毕竟还是发涩的啊，时间一长了以后它有可能会撕扯坏了， 对、 嗯、 啊，就是那个杆那个地方，而且确实你看、 嗯、 清洗的时候还要把那个杆 对呀、 啊啊、全都拆下来 啊，可费劲了，所以就为这个基本上两年就不要动它了， 两年弄一次 啊，对、嗯、然后就为这我还专门给我妈买了一根麻辣棍儿、啊、就那个原来织蚊帐那个，我说它不过你拿着的往里边动跟教鞭似的啊，真是费劲、 嗯、 啊，你再说到那个棍儿哈，那也是我们窗帘配件一部分，也有就是我们叫做像那种挑杆似的，但是它是挂在那个窗帘正中间两侧中间，它是拿手拉动那个杆，它就直接能带动那个窗帘的那个开合了， 对， 也有那个材料您现在认识我不吧，换了吧 你看人家是一套的， 好吧， 你非单买， 哎， 是不是， 哎， 就说句实话，这个种杆儿啊，我觉得有几个方便的，当然也有不好的地儿，比如哥刚才说的，你拉时间长了它不好拉了， 是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我们说好的，先说好的，它方便， 嗯， 你不用再做什么那个窗帘盒了，因为你要鬼的话、 嗯、 你怎么不得弄个盒把它挡一下， 对， 对吧，你不用做窗帘盒了，比如说要是租的房子，您直接买两头拿杆啪往上一架，这您随时换都没问题，这是一方面。我觉得不好的除了哥刚才说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窗帘是一个经常扯动的东西、 嗯、 你如果安装不到位，比如说啊，你安装的那个高低不太好，包括看你那个墙面如果做得不好，你打完钉子之后你捞个大概半年，就有可能把它整个连杆什么的全捞下来，因为它那个有的那个尤其是老房子里边那个水泥啊，也可能是老化了，也可能是当时灌注的不是特别牢固，就是当时可能有一些在墙面上处理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你就不停的得打孔，隔个一年我都长了，真的，隔个一段时间就得打孔。我们家就是亲戚家也好，我们家也好，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我也跟那个我可能比哥领悟的稍早一点。我就直接说咱不费这劲了，直接床顶上就是房顶上做一个窗帘盒、 哦、 全改成轨道的，哎，这样拉着也方便、嗯、 对对对， 但是哎，说到轨道也有一个问题，轨道那价格啊， 嗯， 真的差别还挺大的， 嗯， 就是我单看啊，对，我到那个窗帘城，人家说哎你看这个，哎这个是多少钱的，比如说这个是80的，这个是180的， 我一看呢，就是180那个做工好像更好一些，那个滑轨的那个钩啊，好像更大一些，更粗一些。 嗯， 其他的我还真不知道这轨道有什么门道吗？还是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选贵的就行了？ 对，还是说一分钱真的是一分货呢？ 其实我是想这么说的，一分钱还是一分货的价格。就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哈，其实这么看来，其实轨道也是我们现在推荐给客户使用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施工前期就要确定一下这个窗帘盒的一个位置哈，就是那个轨道的安装方式，它是顶装码，顶装的那种安装卡，它可以多种啊，它可以多放几个。但是窗帘轨道窗帘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超过1.5米的我们采用三个，它只能放三个。 对， 再长的我们都不太建议用杆了。 对， 因为它时间长，然后再配上这个沉的这种窗帘，它时间久了会有一个弯斜的这种变形的问题。 是， 所以窗帘轨道现在就是说我们比较推荐的啊。所以在前期的时候还是要把窗帘盒的位置留下来。 嗯， 然后至于刚才夏明老师说的那个轨道它什么区别哈，确实是一分价格一分货。那么就是说它那个轨道我刚才也说了，它的这种宽槽和窄槽，它本身它就是属于拉动起来你是不是顺畅，柔韧度比较好的，是属于这种的。然后再加上它是不是静音，正常的好的轨道里面是有那种就是静音条的，然后它也就是带动起来窗帘的时候不会刺啦一声的，基本上它也就是能感觉它的手感是比较滑，然后再有呢就是属于它的那个滑轮，现在有纳米的这种，然后也有是不锈钢的，这个呢一个是分品牌，再一个分它的这种就是结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其实我们看的话多多少少还是能看出来，因为它都是有实物的，你拉动一下自己能感觉出来它的这种滑动的速度啊，包括噪音啊怎么样，所以这个还是要看。 哎，像你说的那纳米的又静音的那得多少钱啊？ 要说这个 可以说一说 嘛。正常我们双轨的价格就是200一米 、 单轨就是100一米 啊，100一米、双轨200一米， 对， 这就是比较好的了，是吗？ 对，这是正常的，是比较给客户用的稍微好一点的，也有就刚才说的，就是有六七十的、80-90的、一米的单轨的价格都有。然后再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飘窗的那种窗户哈，就是你想给他用这种特别粗的特别宽的轨道也用不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发现多数的这种飘窗，就是现在的那种建筑它里面有那种飘窗台，它这种里面的那个窗户它基本上就是窗户距顶的距离非常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好像基本上能遇到也就是5公分，那这样的话加上轨道加上它底下挂钩的位置，我们是不能超过3公分的。如果超过3公分，它那个窗户内开它都会影响开窗。 对对 啊，所以这种都是要用超薄轨。但超薄轨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这种它的滑动性它可能就没有像这种宽一点粗一点的轨道要好用。再加上一般飘窗都是 U 型的或者 L 型的，它在拐弯处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非常顺畅。 对 啊，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 好。哎，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在上周二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就是你觉得是单面拉好还是对拉好呢？ 这个实际上是看这个窗户的结构，就是你这个窗户如果要是大窗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建议双开。对开的时候呢，就是平常白天的时候给它收到两边，它的这个美观性也更强。然后但是现在有这种小窗户，你想做两个对开，就是一副对开的时候，它可能有一边它是紧靠着那个墙面的，它没有地方收合帘子，这样也会存在挡光的问题。那像这种窗户我们可能就会单独去处理，做一个单开帘。 好吧，那也就是说通过实际运用的时候，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 好。哎，上次小胖还留下了一个相当于是也不能算是疑难问题吧，就是关于窗帘的长度到底是垂地还是说不别老垂着地，垂地时间久了那拖来拖去就不就脏了吗？而且还特别废料还沉，你觉得？ 这个就是窗帘的这个高度我们现在来定的话，一般还是叫落地垂直帘。做这种窗帘的呢，就是它的美观性会更强一点。 这个其实也就是属于像我们正常人的穿衣一样哈，它如果要是就少那么一节，少30公分、40公分，看起来会非常难受的。 嗯， 所以正常的窗户我们做到落地垂直帘，那么就是下摆离地的高度差不多是2到4公分，就是留上一条缝。 留上一点点。 留上一条缝。 哦、 然后也有年轻人说，我一点光都不想让它漏。 嗯 啊， 我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风格，那上次我们也讲到风格哈，像这种法式啊、欧式风格，它需要配合风格来走的话，它有一点拖地的效果会是非常好。 嗯、 那么这种拖地呢，长出来，15到20公分，也可以。这个就是窗帘的长度。 不过要是那样的话，还省材料。就是我说拖地啊， 哦， 拖地 怎么又省了呢？ 不是，是因为是那样。就比如说，你是将将好，离地面还有2到4公分的那个，它为了让你的窗帘垂，比如说无论你是插帘还是里头的内帘， 嗯， 它一定得在底边那地儿，反正得 弄个千斤坠， 哎，放点重物， 嗯， 哎，这样的话它不就一直垂着呢吗？ 嗯、 但是你如果相对长，放不放重物意义不大了， 哦，省那个了， 哎，对对对，哦、 还省拖把了。 对吧？ 那片倍儿干净，对吧？ 就跟 都能抛光、啊， 就跟我一好朋友似的。那个前一段时间，他自己收拾他那个院子，然后他想在那儿弄个太阳伞，然后边上弄个地灯，然后大家能在那儿啊吃个小烧烤啊，喝个小酒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弄那个院子，买那个地灯呢，都是那种白天吸收太阳能，然后到晚上不需要电，啪一开，哎，就亮的那种。然后你想就这种东西他也不用去商场，就在某宝上查、 嗯、 然后在人间一问，哎，你们家灯多少钱？我们家灯60一个。哦，真便宜啊。哦，那还行。讨价还价半天，人家告诉说最便宜50一个，不能再便宜了，您自己回家啪一安就行，特别简单。他一想得货比三家呀， 嗯， 然后就找那个最贵的那家又问，哎，您家这个怎么300一个呢？那个为什么呢？就好在哪儿啊？后来人就给他解释，哦，这300的怎么好，什么什么金拉又金拽这那的， 嗯， 然后聊到最后，人家那个网上那人又问他，哎，先生，您刚才是不是问过50的那个？嗯，你怎么知道？ 是一家 吧？啊，我们俩是一家的， 坐我隔壁， 是是是，但是人家也说了，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啊，一定的， 确实是这样的， 一定的，嗯嗯。 对，这个像是这，我觉得就是你要是考评这个产品，最好还是在一家考评， 嗯 啊，或者你要是货比三家的话，也要在这三家当中去考评他们所有的内容， 嗯， 因为确实家家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要是能找到相通的，其实现在仿造的东西也确实挺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还得是有这个慧眼吧， 嗯， 我觉得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还是，既信任商家，还是要有一颗。 戒备心， 嗯，对，哎，刚刚说到了长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宽度的问题。而且呢，宽度的问题你很难去判断，有的吧是比如客厅啊，客厅和阳台紧挨着的那个大的，有可能有推拉门啊，或者没有推拉门，但是我也想把它这一块隔起来有一个区域，所以它这个其实都特别大，几乎整面墙都需要有窗帘了。还有的呢，就是我可能卧室啊，这个窗户就是一个小正方形的一个小窗户。那我在做窗帘的时候，你也是设计师，那一般你会建议怎么去设计呢？大小窗户它的宽度，我们要在家里边去量去设计的话，比如说小窗户我就做个小窗帘，大窗户那肯定我得做大窗帘了，是这样吗？还是可能你们有不同的看法？ 嗯，有人会这么样认为哈，就是这个窗帘的这个尺寸就刚刚好是它这个窗户的尺寸，就是给它盖住就行了， 多省啊！ 啊，这是省，然后他也认为应该是这样。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装修已经到达现在我们不仅仅要实用，还要更加美观的这个状态了。那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将好的话，实际上会显得比较小气。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做宽做高， 嗯， 然后才能显得整个屋子里面是比较敞亮的和大方的。嗯，对于这个窗户的这个窗帘的这个宽度怎么定哈？如果要是说有这个窗帘盒，一般都是满墙的窗帘啊，那就一般都是按照窗帘的这个窗帘盒的这个尺寸来定了。如果没有这个窗帘盒的话，我们需要加杆，那么一般就是以这个窗户居中， 嗯 啊，左侧墙面和右侧墙面均等的留出来300到500公分， 300到500公分。 哎，为什么要留这个尺寸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美观性，要把它白天的时候收合起来，它得有个地方搁吧。 嗯 啊，那这个尺寸一般厚一点的帘子，差不多收合就是也得200。 是的 啊，差不多。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正好能，在窗户的两侧垂直下来是非常好看的。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要是做的特别小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采光。 嗯， 就是它不能完全把这个帘子收合到墙面的话，那它可能会有一部分还留在窗户那儿， 对， 它就挡光了。 嗯 啊，所以这个宽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居中的再加上两侧的这个距离哈，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让出来的这个是最小也不要超低于200。就是你这个窗帘怎么它收合起来都得有个15公分，差不多是这个厚度的，这个宽度的。 明白了。 而且窗帘的作用不光是比如说遮阳光啊，那个隐私啊等等这些，包括那天刚子咱们一块上节目的时候不是也说嘛，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们家他那个卧室窗户特别小，哎，特别小，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这窗户能改不能改？然后后来我们分析完了以后说，这个窗户是改不了的，因为整个这个楼人家结构就是那样的，你恨不能为了把窗户加大，你把边上的墙重新凿了，那可能楼上楼下的安全性就没有了。所以窗户改不了。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你可以在这儿安一个大窗帘，然后就稍稍露一点，就觉得哦，这一窗户啊，一看窗帘的大小就知道啊，应该这个窗户不小，也就是对外人来说是一个帮助。 其实自己看也是舒服啊，就是其实这个窗帘我一直说它其实非常重要，在整体的后期软装里面，它就像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穿衣的品味一样哈。 这样咱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贴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 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八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狄倩，欢迎狄倩。 Hello， 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聊的继续聊的是上周二啊，这没聊完的窗帘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您家的窗帘，比如说正在凉啊，或者要准备换呀、啊，包括拆洗啊什么的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一起来交流一下。刚刚咱们说了一下窗帘杆，您尽量要选这个铝合金的，是合金的哈、啊、这样的更结实一些。市面上现在好像还有那种像什么塑料的呀，也都有、嗯、但是建议就您就甭选那种了。包括像滑轨呢，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您可能这就跟女孩买包包似的，五金件其实很重要，好像你看着不重要似的，但是它关系到你以后用的实用性以及它的寿命的长度。而且我们刚才还说了，说这个它的高度啊啊，包括它的宽度啊，尽量甭管您的窗户大小，尽量把那一面墙您全做上，这样更美观一些哈、啊嗯。那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这个大家会比较忽视，因为也不太懂啊。就聊，就比如说我们到了窗帘城了，我们选了一块这个什么了，说您家窗户是多少啊、哦？我们家窗户大概宽一米八吧，啊，差不多一米八的宽度，或者也有三米多的啊，一米八的宽度。哦，那您家的窗帘得用到可能是三米几，因为它是要成倍数增长的， 对， 而且是看你的轨道或者是窗帘杆的长度来决定你用多少面料。这个里边是怎么算的？我说一说，我原来买过，我也不太懂。他反正跟我说，你买的越长，你的折数越多，你比如打的折越多越好看。我说哦，好看啊，那就折数多一点吧，什么2.5倍啊，还是几倍啊？你能跟我们讲的稍微明白点吗？跟我们说说这个。 刚才说根据那个窗帘杆和窗帘轨道定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定的宽度，是安装的位置。 哦， 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是整面墙啊，还是说距这个窗户居中，然后左右让出来300？ 嗯。 啊，这个就是我们安装这个窗帘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杆的实际的尺寸和轨的实际尺寸。 嗯， 但是这个涉及到这个窗帘，它这个打褶，它肯定不是平片儿， 对呀、啊， 平片的那个布， 对、啊， 它肯定是需要捏褶的。我们现在是手工褶嘛，那这个褶被 手工褶，那一定有机器褶了。 对，有机器褶。 那 现在先进的设备 大的生产那个加工厂都是有机器者，他就调好了他的模式是两倍啊，2.5还是三倍哈， 嗯， 他就是他这个是我们确实参观过哈，他就正，但是也有人工要配合， 明白 啊，就是说他到那个位置上，他咔嚓就是捏起来几个褶，然后一炸， 哦， 然后机器它是自动的，它很均匀，机器是非常均匀的， 明白。 但是机器呢有一个弊端，就是它这个褶特别死板。 嗯， 人工褶呢它真的是靠人工然后走这个， 嗯， 对这个角的这种缝纫机， 嗯， 然后过的， 嗯， 啊，它捏出来的这个褶就相对来说呢就是就相对来说饱满一点， 哦， 啊，是这个样子。然后说到那个褶背呢，就是褶背数越多越好看，我们常用的是2倍到3倍，家用的现在2倍2.5倍就是经常做的， 嗯， 商装里面如果要是样板间为了出效果哈，就是能一个褶是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它的褶比较密，它真的能出现一个像蛇一样的这种造型的哈， 嗯， 它一般都是三倍褶多一点， 嗯， 啊，这个就是褶背， 哦，褶还是真是越多越好哈， 但是这个家装里面我们就不建议用三倍了，这个当然你三倍用的料是最多的，我们很喜欢， 嗯， 但是2倍到2.5倍的话就足够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窗帘盒最多可能就是差不多20公分宽，如果要是说窗帘盒再窄一点的话，它的褶背多，那它的密度也大，实际上纱帘和布帘就会出现打架的这个情况， 嗯嗯嗯， 啊，所以太多的褶也有一个弊端， 嗯， 啊，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您这三倍，比如说我的杆是1米，那您的这个窗帘布大概就是3米， 对， 是 这 个意思。这 个布还分幅宽啊，你看我这讲的太专业了，我觉得我做完这期节目大家就可以自己订窗帘了。这个布呢我们还分窄幅布和宽幅布， 哦， 如果要是宽幅布一般就是2.8米定高的这个面料来讲的话就是很好理解，你1米的窗帘买上2.5米的布或者买上3米的布就够了， 嗯， 但是要是1.4米这个幅宽就是窄幅的来讲它得拼幅去做啊，拼幅做，这个计算是有公式的，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嗯 啊，哎， 保留意见。 哎，真的，就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啊，小胖他们家这一整面墙都要做成帘，但是这整块布很大，那你中间可能这得两块布中间要拼上， 嗯， 那这个的花色也拼接，是不是要求也很高？ 对。如果要是花色的这个布，就像我们贴壁纸也存在这个问题哈，它凡是这种有花的，我们都要对花。所以它的这种浪费的这种余量还是比较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花型呢，我们是叫这种几维花型，我们必须得重复到这个花型以后，算作是一副对花量。那么比如说花型要是小的，可能15公分，大的可能30-40、40-50都有。那么就是我们算这个高度的时候，要把这个对花量再算进去，然后再算它的这个是用的几幅布，中间会有拼缝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在窗帘捏褶的时候，这个就是人工褶的好处，它会尽量想办法把这个对接的这个缝的地方是捏到这个褶里头， 哦， 啊， 哦。 但是这个是布的本身，它现在具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幅宽的这个定量，就是其实有缝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业主他是比较在意这个的。那既然在意的话，前期可能要跟那个就是销售人员去沟通好， 嗯， 我尽量选择2.8米幅宽， 嗯。 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哈，就是现在就是窄幅的布会更多，尤其像进口布，国内的现在好多机器也都是做1.4米的， 嗯， 因为就是所有的布哈，它都是成材以后它都是一批一批生产出来，那么就是我认为哈，就如果要是窄幅布的话，它可能更好的去做检查和做加工啊，即使是有跳丝啊这种残的这个现象的话，它可能损失的会稍微小一点， 嗯， 啊，就是这个是跟着它的生产机器来走的， 所以相对窄幅布可能还更从质量来讲更好一些，虽然可能后期做的话得看工人的手艺， 嗯， 怎么能把它花拼得更好一些， 对， 但如果单色的话好像也就没有这种， 单色的话就是也分宽幅和窄幅， 也分 啊，对，单就是单色的布不需要对花，但是同样也会有缝， 哦， 嗯，这个是以现在的这个纺织行业的好像是一个趋势了，以前全都是2.8米幅宽，我们现在看中一款布一问1.4米，看中一款1.35米，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明白， 嗯， 就跟我曾经跟一个就是也是做软装的，就是但是他们可能不仅仅是做窗帘， 嗯， 其他的都做，后来我就跟他们聊，我说你们以后要注意服务后市场， 我说你们不能说啊，把人那个窗帘都安好了，然后你们都撤了。我说实际上你们还可以有，比如说维保，嗯，啊，类似于你看现在 4S 店，你都说了，你买一辆车啊，你多交多少多少钱，然后我可以延保， 嗯， 大概这意思。我说你的窗帘对不对？死沉，一般人如果拆下来不一定能再安回去了。我说如果你们要安完这窗帘对不对，比如说好您再多交一部分钱，然后每年我们到这儿来专门给您拆外头这个帘，纱帘都算了，外这帘拆完了我们帮您清洗，清洗完了回来再给您安上。我说你看你们做这个多好，又能挣钱，同时服务人家也觉得很满意。后来他们说，维子你说这特别有道理，我们曾经想干过，但是后来呢放弃了。我说为什么？说因为现在布料的品质啊，多种多样，就，哎呀，有的人家那个布料特别高档的那个，哎呀，洗起来可费劲了，有的那个布料不太好的那个，洗完了以后，哎呀，掉色了。你说再给人安上去，说，哎，你给我换了一帘吧，怎么跟原来那个颜色都不太一样了？说这些都是问题。很复杂， 存在风险哈。 是的，是的，所以说还是一锤子买卖吧， 还是洗衣机不行，知道吧？真的，哎，现在回来我推你 APP 啊， 上面就有这种服务， 是吗？ 以后不用让咱妈再上去爬了，人家有专门就是给你洗什么沙发套，坐的靠垫套，然后包括窗帘，这些拆着。比较费劲，装着也比较费劲的，人家一块儿全给您包了。 哎，那挺好的。 哎， 但是也分靠谱和不靠谱。 那当然，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在家专门使网络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叫保洁的在家打扫卫生。其实也挺好嘛。然后打扫完卫生了，等他回来以后，发现他给他爸买的全新的 polo 衫。他就因为全新的，连牌都没摘呢。然后就放家墙角了，没有了，怎么找都找不着了。后来说这不可能啊，然后就给保洁打电话，喂，你看见我那个放墙边那个没有啊？后来死问活问，最后人啊看见了，我以为那是你送我的呢，所以我拿走了。人说我要送你，我不跟你说一声，你刚才给我拿回来，那是我给我爸的。 你看多不会说。我还以为那是我工服呢， 嚯， 色儿太像，不好意思，马上给您送过去啊。好嘞，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咱先聊一个可能不是特别普遍的存在，但是也是我的一个疑问。比如说挑高特别高的，啊，人家别墅一下五米多的那挑高，那窗帘都怎么做的呀？也就是拿着一米四拼成一五米的。 这个拼接的方法不是它在横向上拼，它不是让你看到它横向的拼接方， 竖着拼， 它是竖着拼，它肯定，为什么我说捏到褶里头，就是它是这样一幅这样一幅这样一幅竖着拼接的，所以说这 多高也都无所谓 啊，对，多高其实要是两米八它反而它是用不了的， 哎，对， 它还得倒过来用像一米四的那样对接的方法去拼接。 哦， 然后我再说一下，就刚才您二位说那个清洗的方式啊，这个窗帘清洗一定要用干洗，这个就是我们在跟客户前期就是交接完的这个窗帘已经交付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客户，这个清洗的方式一定要那个干洗，因为窗帘它都有正常的一个缩水的情况。啊，刚才王伟老师肯定是拆洗窗帘经常特别费劲，然后建议人家那个有这样一个服务，非常好，这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是像我们这样的话，他可能他是属于这种合作的模式哈，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推荐客户有一些，觉得做的还比较好的这种清洗服务的这种供应商。他们是就是连摘再洗，然后再给你挂一套，全服务下来。但是人家必须是专业的，他是要干洗的，所以这个掉颜色的问题和缩水的问题相对来说 就 减少 了。 对呀，你想， 就 像刚才小胖说的，我天哪，挑高五米安一大窗帘， 你自己摘也摘不了， 完全不可能。 他们都是要用脚手架去摘。 是。 然后五米多的这个窗帘呢，就一定要配电动轨道。 对， 电动轨道它不光是它是开合电动，它上下还能电动， 对， 所以这样的话，即使王伟老师我自己拆了，那就是一按钮，这个窗帘杆下来了，往下一摘也是非常便利的。 放心吧，这个福是想不到的。 哥买一长点的棍儿啊，拉窗帘，二楼把窗帘开一下。 好嘞，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聊聊颜色的选择有什么技巧吗？比如说色块啊，是要跟家里的什么要搭配吗？ 对呀、 啊、 嗯， 这个就说到整体一个配色的问题哈，就是后期整体配饰了，那么就是可以用一些这种对比的手法，对比配色，然后或者是辅助配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辅助配色呢，其实窗帘就是很好理解啊，它选取家中的大环境啊，墙面呀、家具也好，然后跟着这样的一个色系走，啊，它是比较融合的状态，也是非常协调的。那对比配色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窗帘它就像，哎，今天我心情高兴了，哎，我就今天特别穿一个亮黄的、亮红的，啊，你等等哈，我这只是打着比方，它可以跟家具形成一种特别强烈的这种撞色的这个对比方法。那么不光是窗帘有一个跳色出来，那么我们为了让它协调，在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布艺品里面，包括桌旗啊、椅套啊，或者是靠包啊，也采用一些零星的这种窗帘的一些强烈的颜色、啊，去做整个家具的一个贯穿。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很好的形成这个家具的协调。 嗯， 然后我再说来两个就是比较保险的颜色，其实也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发现哈，一个是中性色的灰色，然后再有一个是那个温暖的大地色、啊，就是这种米黄色啊这种。那么就是说我们总是能发现这两个颜色在家居这个配色的过程当中，总能发现跟它能协调上的颜色。 对， 不管是沙发呀啊，地毯呢，或者墙面呀、啊，都是能跟它配得上的，所以这两个颜色用起来比较安全。 嗯， 啊，这个是一点小的一个意见。不管是怎么说，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方法，其实都表明了一种，就是我们在整体的家具配色当中呢，实际上是一个多样，但是要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嗯、 啊，从它的颜色、大小等等，都是要找到一个协调的这种关系。 好的好的好的、嗯、哎呀，教了我们许多啊，突然对窗帘好像特别了解了自己都能做这门生意了，但是差得太远了。要不人家有这个叫朗斯家饰嘛，就除了有这个窗帘、 嗯、 还包括一些软装的其他 的 一些软饰都会有。对，这是一个搭配、 嗯、 好吧，谢谢迪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很高兴来到876、 哎、好，感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二三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四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两胜一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四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处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纪念币不再是东道主专属。往届世界杯比赛基本上都会发行纪念币，但是对于国外球迷想要收藏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要不就千里迢迢跑到举办国进行购买，要不就是托朋友帮忙代购。而本届世界杯发行的纪念币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发售。目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已经正式登陆中国了。那么国内目前的发售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就将电话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与我们共同分享。现在呢，就接进胡老师的电话。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